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一份日本的政府公报中提到，一些中国特工对日本本土实施了恐怖袭击，这些中国特工被称为重庆谋略团。那么这些中国特工到底是什么人呢？ 笔者查找有关此事的史料，采用了简单的情报学逻辑。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周报第3017中提到这一事件，因此破获中国特工组织这一案件应该发生在1942年7月之前。第二，周报中对这一事件语焉不详，最初笔者推测可能是保密，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举了这个例子又没有说清，怎能让看到周报的人理解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这一案件已有公开报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况。笔者另外推测，关于此案的报道应该就在周报出版之前，因为周报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案件都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公开的。根据这一逻辑，笔者开始了一次颇不容易的查找。然而这个神秘的中国特工案却始终一无所获。难道几十年前的中国谍报员还想继续保持沉默？等我真的找到了关于他们的材料，才恍然大悟，1942年7月之前的公开文档当中看不到这起案件的消息，或许因为那之前只有日本的公务人员被传达了相关情况，而正是因为周报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报刊才得到授权公开这起案件。本来已经准备放弃，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一本 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抱着随意的态度打开，却忽然间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重庆策谋掠团事件。这本杂志就是发行于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写真周刊第229号。在该期杂志中《大日本防谍周活动》的专辑中，于第13页有一篇专文，谈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写真，即日语“照片”之意。日本在战前，既有大量图文杂志，但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图插页，属于贵族刊物。随着中国对日持久战的展开，日本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民生资源日益匮乏。而军国主义政府又急需一种面向大众的刊物来达到其宣传目的，写真周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情报局编辑，内阁印刷局监制的，创刊于193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早一些完成，但是通过在日本国家电视台 NHK 工作的朋友，笔者试图获得一些更为丰富的资料，对方也同意给我提供其珍贵的历史影片。但是可能由于没有说清楚，对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对题，但依然颇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摄影师在上海拍摄的日伪军警与中国特工交手的纪录片，虽然立场相反，但其镜头却记录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历史瞬间，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每一个镜头的背后，不是导演，而是牺牲。可惜的是，以笔者糟糕的历史功底，还无法查清楚这部纪录片当中日方的几次行动里和日伪军警斗智斗法的中方特工人员的身份，只能判断出几乎所有行动都涉及检举，即叛徒的出卖。让我们回到写真周刊的这篇文章。根据《重庆策谋掠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由于我军警防范监视甚严，为了能够实施爆破放火等行动，商林森在组织中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由三名部下向德秀、童荣良、刘希元组成，设法就地研制制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药，其攻击目标锁定为我国实施战争至为重要的本土军事设施以及资源储藏仓库，其研发过程颇为顺利。根据另一份日方文献《昭和十六年度外务警察概况》记载，这支正式名称为 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的地下组织被破获以后，曾有成员叙述说，于七七事变之后，基于义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员前来视察消息时，与同学设法于关西地区寻机破坏其铁路道岔转向功能，造成其列车相撞倾覆事件。这似乎确有其事。1937年7月29日夜20时30分，从东京发车的特急富士号列车于冈山车站莫名其妙地被另一辆列车追尾，原因不明。特急富士号尾部加挂的要员展望车被撞毁，只是由于停车时专车人员均已下车，没有造成伤亡。而追尾的广岛23号列车车内人员死伤甚多。不过由于供述的所谓同谋同学据称已回国，无法调查，基于技术分析，日警方上层认为这是一起铁路设施技术故障造成的事故，地下组织成员的供述是为了扩大影响。即便真有此事，也属个人行为。实际上，尽管该组织的武装破坏行动不但有技术上的准备，而且已经通过对日方军事和资源设施的调查，做出了实施攻击的计划书。但是，直到被破获，该组织并没有真正的在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实际上，根据历史记载，曾有多个中国地下组织试图在日本发起袭击。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团。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真夫、米内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伪满要员。其破坏目标为日本的军工厂和精兵工业中心地带。但是这些袭击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何在呢？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中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在日留学生，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学生不过数百人，伪满建立后也不过增加到3000人，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日方特别的监控。而且由于周围日本人的警惕，不易开展袭击行动。第二，由于中日之间的地理原因，在日本的中国地下组织无从得到实施武装袭击的装备和武器，只能立足于自力更生。这恐怕是重庆谋略团专门设立研究小组的原因。但即便技术上可以实现，要想得到足够发起一次爆破所需的炸药，也不是实验室里可以轻易产生的。第三，考虑到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和宣传方面有更高的价值，若直接实施武装行动，易于被对方破获而丧失在敌内地的重要情报源，其上级部门不鼓励其进行袭击、爆破等行动。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较大成果。且继续看《写真周报》当中对于中国地下组织的描述。该组织以制作散发宣传品和无线电系统为主要宣传手段，多次发起行动。昭和15年，即1940年12月下旬， 商林森指挥在横滨地区，针对留日满洲国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华侨居住区，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达数千张之多，并全部切实秘密送达发放对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们又大量制作抗日传单，准备散发而未成。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该组织负责情报的参谋陈忠桥为首，与另一名成员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他们主要致力于情报用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而且都成功的制作完成。使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方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写真周报上，在关于破获谍报组织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模糊而且没有标注的照片，推测是在跟踪中国地下工作者时拍摄的。从1941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的破获时间应该就在1941年12月中。那么，这个地下组织是隶属于我国哪个谍报部门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该组织属于重庆系统，第一个可疑的目标便是当时曾十分活跃的军统特工。这批在日本活动的中国特工是不是军统人员呢？别说，从组织结构图来看，还真有些像。原因是，这张日本人绘制的图表中，这个重庆谋略团和华北的抗日杀奸团是并列的。抗日杀奸团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抵抗团体，曾经刺杀程锡庚、吴菊痴等汉奸，火烧日军在天津的棉花仓库等，其部分领导人如李如鹏等都是有军统背景的。如此看来，活跃在日本本土的重庆谋略团未必不可能是军统的又一个外围组织。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胜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仰光站、印度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其负责人为上海站站长庄新田。而和军统合作密切的美国海军少校梅勒斯更感慨地描述军统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宫之中。梅勒斯的话肯定是夸张，否则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个天皇谋杀案来，他就不是戴雨农了。耐人寻味的是，军统在日本的地下组织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是军统档案当中除台湾地区外唯一没有解密的部分。至于其原因，似可参看廖文义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廖文义等人在日本建立所谓的台湾国，开台独之先河，甚至派人到台北暗杀蒋介石。军统局的后身国民党军情局负责人沈之岳派了人去报复，凡是台湾国部长正职的，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宰一双，直杀得台独分子无人敢当老廖的正部长， 廖文义无法发展，在台湾的家人又被军统逼迫，终于跑回宣誓效忠中国，这台独政府也就烟消云散了。有朋友评论，那是军统杀手们的余晖在落日中最后的闪烁了。时代已经不同，他们必然走进历史，这种手段对于今天已经不再适合，但那份豪气和传奇依然是让人缅怀的。从这起案件当中可以看出，军统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关系，而且一直到战后仍在利用，故此不予公开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依赖者当时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侨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利益服务，脚踩两只船，轻易不肯弄险，不是直接出面的一线人物。这一点从廖案实施刺杀的杀手都是从外面派进日本就可以看出，让他们做发传单、地下广播等前端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军统内部人员也无人在回忆中显示过其在日本曾有一个谋略团，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谋略团和军统应无关系。此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王鹏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组织，但规模很小，似也与此无关。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前面提到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根据菊池一龙和屈小范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表明，因为发展组织过于急切，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书子及36名成员被捕。而重庆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时一个名字偶然地进入了笔者的视野，那就是伊作恒。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伊作恒是何许人也？他与这个重庆谋略团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